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3月3号刊载一篇社论，表示要求美国和当局停止狂妄的北侵核战争演习。社论指出，关键决心突就联合军演的开始给朝鲜半岛带来核战争乌云，并强调美国必须立即停止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北侵核战争演习，着手缔结和平协定。